好，咁我哋嚟到第四节喎，咁就两岸军事环节系咪啊？ 系。 首先咧，我哋咧要讲咗两岸咧，就先讲台湾嗰边喎。 系。 系啦，其实台湾咧，如果大家有睇开佢哋依家咧选举嗰边，就最近佢哋做咗补选啊嘛。 台湾都好热闹啊。 好热闹啊！做咗个补选系热闹到咧，系大家知，如果香港做补选咧，都系好冷清噶嘛。 系啊。 冇乜人宣传噶嘛。 系。 佢哋嗰边搞到好似总统选举咁噶。 系啊。 好犀利。 系啊，南绿之争啊。 系啊，南绿之争啊。咁咧就其实对我哋香港冇乜关系嘅，不过咧就成几好睇嘅。即系你睇佢哋咧，可以民主选举啲人一票， 成日去香港啲人走去拜访人啲民主点样选举噶嘛？ 系，但我觉得佢哋好棍噶，即系佢哋咧南绿嗰边咧就两边都会有啲古惑照出噶嘛。 都好嘅，好过以前噶啦，以前就不问南绿噶嘛，只问即系不问对错，只问南绿噶嘛。 系， 而家就好， 而家就 提升咗， 要提升，因为佢哋而家有个叫咩韩国瑜嘛， 系啊， 好红嘅， 系 红到系。好似全中國人嘅領袖咁樣嘅，好犀利噶，真係！大家得閒睇下啦。咁但係即係講下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咧，其實而無論你南綠都好啦，其實你講到國防咧，其實大家的取向咧都會差唔多嘅。就係咧，永遠都係美國係你老豆啦。咁啊，老豆買乜俾你咧？你同佢傾啦。咁你永遠都嗌老豆買玩具俾你噶啦。但係你老豆放啲咩俾你，同埋最後用個咩價放俾你咧？就係你藝術嚟傾啦。咁所以咧，依家咧第一單咧要講咧就係呢個嘅空軍啊，台灣嗰邊空軍啊。 系， 或者我哋叫中华民国啦，即系准确啲。咁咧就佢哋咧空军嗰边咧就有个计划处长啦，吓就阿唐少将就话咧，因为中共嗰个军力大幅增加啦，吓咁啊而家佢哋一主力战机有300多架，咁咧佢哋都要增加翻多少少。 300多架其实好多嘅， 系 OK 嘅， 系好多 嘅。其实嗰300多架咧就真系全部都系 top 嗰扎， 系啊， 例如咧歼十啦。歼十一啦，即系成日咁讲， 台湾都但系台湾对岸都咁上下喎。 但系台湾对面嗰啲机咧，其实有啲唔飞得啦，即 系 例如幻影好多，依家都封存咗啦。咁你见经国号咧，就要有啲要翻身啦。最打得就 F16 啦 ，F16再啲 F5 八零架啦，F5 啦，其实 F 都会跌噶啦，我觉得你唔搞一定会跌噶啦。所以咧，你理论上依家应该大陆咧系个机种应该同你系3:1至4:1啦。个比例， 比例 应该3:1至4:1。 即系最 top 四代就应该系四代或以上啲，就应该实差唔多啦。 系，咁所以咧就如果计嘅话咧，大陆一定系起码系2:1至3:1嘅优势嘅。 系， 如果计损耗啊，佢仲可以出啲矛招嚟，出啲歼六嗰啲咩无人机啊嘛， 无人机啊， 无人机打你埋。咁所以咧 ，suppose 依家咧佢嗰边空防压力系好大嘅。 系， 咁依家佢哋话要订66架 F-16B。咁到时咧就台湾嘅空军战力咧就会大概提升到400架战机， 哇！ 但系大家你唔好以为400架就好劲喎，四百架咧你要执紧一啲咧妥善率低嘅战机咧，你当台湾嘅妥善率大概60%啦，如果400个60%即系几多？即系大概200多架啦， 200多架 冇多噶咋。其实 咁系对住大陆嚟讲就唔算多嘅， 唔算多，但系顶多下。 但系嗰个中型国家嚟讲就好多， 好多噶啦。台湾嘅军力知唔知全世界排第几多？ 几多？ 24， 哇！ 我谂印象中系劲过嗰啲咩，劲过啲咩荷兰嗰啲噶， 梗系啦，人口都咁多，人哋荷兰都几百万人，你哋有2000多万人， 劲噶。咁当然应该冇新加坡咁高啫嘛，应该好似差唔多啦。但 系 新加坡再细好多， 细好多， 系啦。 咁但系讲新加坡， 新加坡系啊，仲细香港，人口就少啲啦， 系 嘛，400万到啦，系嘛，大概系啦。咁啊，讲翻咧，依家咧就啊，但系呢个价咧 ，Alex 知唔知几多啊？个价系4000亿台币，出咗价啦。 系 咁啊 ！Donald Trump 嗰边咧就话4000亿台币，4000亿台币咧就大概系130多亿嘅美金啦。 系 咁66架你除翻咧就大概2亿架啦。 系 咁我哋系咪讲过2亿？试过我好似印象中我哋讲过2亿美金嘅价嘛。 系啊， 跟住我哋就话2亿美金其实买到啲乜啊嘛。 买嗰时就话嗰阵时台湾里边吹到即系仰望之地系2亿噶啦。 系 咁但系2亿嘅时候话以为系单价， 系 即系净系卖战机。 咁啊唔会嘅， 咁啊结果有人吹又话唔系，其实最尾就话2亿系包零件嘅， 包噶啦，包后勤维修、零件、武器嗰啲嘢啦。咁但系你都计啦，如果你咁计，即系通常嗰啲系1:1噶嘛， 系， 呢今日都1亿价， 系啊。 但系你记住呢架唔系 F-35A， 系 呢架系 F-16V，V 4599代， 嗱 V 都唔系差，但系其实咧，如果你计咧其他空军咧，我举例咧，而家咧有咩国家落咗咧？有个叫做巴林。 系 巴林你唔好计，因为巴林系有钱， 系 咁所以咧佢一定系贵嘅。 系 嗱，调翻转一个穷少国家，如果大家有听过咧，就是、斯洛伐克， 系 佢有买嘅， 系 佢好似又系买20-30架到啦。 系 佢大概几多钱咧？佢大概系8000万美金到啦。 系啊， 我冇记错就7000-8000万美金啦。 而家波兰都话想买、哦。 波兰想买， 系啊， 波兰又会平啲嘅。 系啊， 因为波兰系而家北约嘅入面嘅嗰啲叫咩啊？ 系啊。 马前卒啊， 马前卒， 即系个前面嗰啲啊， 就一直就整个呢个前线就摆喺华山，冚你华山 喺华旧嘅华山边嘅角， 系啊， 就喺华山嗰度摆， 仲喺华山入面打， 摆 F 廿二啦，摆 F 十六啦，咁你最新嘅 F 十 V 啦，咁依家咧台湾嗰边话，我哋唔系净系将啲 A B upgrade。嗱，嗰批唔计啊，大家你唔好计嗰批。 嗱，而家不停咗间机啦喺度。 嗰批唔计噶，即系嗰批 F 十六 AB 咧嚟紧要 upgrade 嘛。嗰条数系另一条数嚟。 做紧噶啦，而家都。 而家净系讲最新 Block 70同 Block 72， 系 70批次同埋72批次。佢哋呢两个批次咧就要预翼咯。咁即系新嘢嚟嘅。咁其实呢个新嘢咧批次劲到点咧，系应该系同以前批六十。即系同沙特阿拉伯啊，嗰啲咩阿联酋啊，嗰啲国家咧，卡塔尔嗰啲咧，嗰批咧应该好接近噶啦。 最劲，可能仲劲。 嗰批系劲啲嘅，我觉得其实。但系而家呢啲新啲，嗰阵时规格就好劲嘅。咁所以咧，豪华战机咧，如果你计 F16V 咧，就应该系劲过歼十 C 嘅。 有冇副油箱啊？加埋个适应油箱。 佢适应油箱喺上面啊嘛，肩带嘛。系啊。咁变咗佢下面有两个油箱空翻，可以攞嚟再挤嘢。 有埋我就可以好轻易咁炸大陆。 同埋最紧要就系咩咧？佢依家可以挤个嘅反辐射飞弹嘛。 哇，系啊。 哇！一剂反辐射飞弹，我射过对面。 买咩啊？买越战嘅货咩？ 买啊，佢啲 B 嘛， 系 B， 系 B， 又 AGM 八十八 B 嘛。佢想买 H 嘅，就 系 原本或者 H 仲有个新啲型号嘅，但系唔卖住。我出咗货先，我入面仲有 B 啊，未用完啊， 用住先啦， 用住先啦。台湾啲细路，呢个台湾如果讲邦交咧，最惨就台湾就冇噶嘛。 非正式邦交 系啦，佢入面咧， 不过我有八海军陆战队入边， 系佢嗰个叫 AIT， 系啊， 佢 AIT 好过瘾嘅，你 AIT 咧直头系类似咩咧？类似系佢已经系一个代表美国嘅一个机构， 系啊， 非正式有啲咩事咧？ 机构系啊， 先佢摸底咧， 但系佢有海军陆 就佢摸底嘅，系啦，就佢摸底嘅AIT 啲官咧就会过嚟，例如话同咩咧，同 OP 嘛嗰边系嘛，同埋蔡英文啦。同埋同韓國瑜喎，佢哋傾偈嘛，就摸曬嚟緊總統都呢三個人噶啦，啊唔係喎，今朝賴清德代表，唔知賴清德，我覺得賴清德有機會，咁咧就傾啦咁樣，咁所以咧好過癮，我覺得台灣呢劑咧，兩億買到咧，我覺得係得嘅，我覺得台灣最後會買嘅， 會買， 你冇得你揀啊，你兩億要 買幻影啊， 要冇 買陣風啊，都係要兩億， 都係要兩億噶，其實，同埋最緊要就係咩咧，因為。我要先沟佢嚟先，我买咗呢批之后咧，嚟紧嗰啲 A B 嗰啲咧，再 upgrade 咧就有价格， 系， 同埋最紧要就系其实有分红噶嘛，将来嗰啲全部 upgrade 咧就有机会分，但系你又冇笑得咁开心住，因为嚟紧咧出七十批次同七十二批次咧，我硬系觉得咧美国佬咧系唔会咁顺摊分钱俾台湾咁简单嘅，我觉得。即系如果人哋嗰边唔 upgrade 就买新啊，就可能冇唔俾噶啦。但系如果佢系由 A B C D upgrade 咧，就可能俾钱。 但系咁样嘅，应该咧，即系嗰阵时咧，好似以前咧，几年前咧买啲单反相机噶嘛。 系， 即系点解啲人仲要去百老汇买啊，空站买咧？ 系啦， 点解赠品多？ 都系，去百老汇系多啲嘅。 送个相机袋系靓啲啊，送个脚架系靓啲啊，咁啊送埋清洁布俾你啊。 系，但系就贵啲噶， 系贵啲噶。 其实唔会平啲噶，即系佢永乜都乜嗰啲会平啲噶嘛。好啦，咁另外咧，我哋要讲翻解放军呢边啊嘛。咁咧，解放军呢边咧有个新闻咧，就讲咧军六啊。咁咧，军六咧依家咧就进驻咗咧喺呢个广东嘅。 哇，军六啊，图十六啊！ 大家知军六咧就摆入少少嘅吓，就依家咧就将佢咧就摆落去咧，佢又应该唔会摆落海南岛嘅，佢依家摆落广东。 你拍嚟香港机场俾你望下啦。 如果佢摆喺度，你过唔过攞支炮去影佢啊？ 哦，都会嘅，不过喺个七四七隔篱就唔好献丑啦。 啲声都唔同嘅，真系。好啦，咁咧，光六 K 咧，依家咧进驻咗广东嘅兴力机场啊。咁咧就依家咧有人触发咗一啲嘅猜测，就系咪光六 K 谂住炸台湾？ 系。 咁咧有啲人就话，如果光六 K 炸台湾，因为佢有长剑二十、长剑二十咁飞过去射啦。咁咧就个射程大概系千五至二千公里。 咁炸台湾就唔出轰炸机啦。 系。 你个两三百公里远， 系 咁我想出轰炸机下，我对面海肥话俾你， 因为佢可以咁啊嘛，可以喺呢个岛上面系咁飞嘛， 吓、 即系吓你咯，我随时射咯， 即系环岛游， 环岛游系啊，随时射你嘛，佢一练紧呢样嘢嘛，咁但系咧就嗱又咁讲，有啲咧国内啲网站讲，佢哋话咧就其实就唔系，就话呢光六 K 点解要摆喺广东咧？ 系 因为大家知咧，光六 K 咧其实个行程有限啊，即系行程咧大概都系飞三千公里就要翻转头。 咁样6000度啫嘛，咁你空中加油咧都系4000度啦，四五千啦， 好慢嘅加油加啦， 系啊，仲要大陆你知嗰啲加油争啲噶啦， 嗰啲系啲软管加油， 系啊， 慢转 啊，所以系慢啲嘅 ，B B 咁样慢慢转，咁咧，所以依家咧 suppose 佢咧话，其实个军六系攞嚟做咩嘅咧？巡关岛，系，即系佢谂住过去关岛附近就翻嚟， 顺风速递啊！ 但系其实我想讲，去关岛就大概2500公里度。咁如果由广东飞过去咧，我冇记错就差唔多3000公里，啊、即系咧你啱啱去到就走噶啦，要、 就 是、你唔好谂住啊，我飞翻半个钟先咁啊， 做命啊，咪撞到个 飞咗飞咗两分钟好翻嚟， 啱啱撞到个 B 米咁点算咧？ 咁就危险真系。咁其实咧就话呢个系一个示威动作，就话咧我摆广东就可以咁久就过嚟探你关岛， 系 啊咁讲啦。咁但系咧，我想讲咧，其实呢啲咁嘅挑衅行为咧，或者话嗱，国内仲有网站讲新浪军事，嗱呢、這个听下好啦，新浪军事你认真你就输噶啦。佢话如果你将呢啲 B 五十诶唔系 B 五十二已经讲咗，军六可以飞佢附近啲岛聚，咁大家谂佢附近岛聚得关岛啫嘛。如果你再远啲夏威夷你飞唔到啦， 我觉得 系 睇南海嘅啫， 你飞唔到啦。睇南海，咁同埋就有咩事未飞过去黑空下美国啦，算系咪？嗱，你就派 B 五十二，我就军六回敬你啊嘛。 咁差好远， 但我想讲，其实成件事最麻烦系咩咧 ？B 五十二点解佢够胆 B 五十二孤身，有时佢孤身飞入嚟啊？ 佢射导弹啫嘛，射人走啦。 唔系一来啦，二来就系你敢射我咩？ 系啊， 我隔篱有 F 十五。 啊、 我有 F 十六， 我啲 F 廿二啊 ，F 三 系啊， 知啊。 最紧要就系 F 廿二，你睇到咩？ 系咯、啊， 有时你睇唔到 F 廿二， 睇唔到啊。 咁样 F 三想睇唔到啦。咁但系大陆有冇呢啲机？冇嘛。咁用咩去护航咧？苏三十啊，一定苏三十噶。 呢个系喎，最稳阵。 系啊，嗱，大家冇妄想用歼十一啦，跌咗点算啊？ 歼二十咧，人哋去阿拉斯加噶。 歼二零唔得，真系一系就国之重器唔出得啦，一系就出咗俾人现形咁咪死。咁唔得噶嘛，咁所以其实歼二零都唔会出噶啦。嗱，歼十六咧太宝贵又唔会出。咁所以其实最后会有咩咧？苏三十唔会出。 苏三十唔。 其实即系话咩咧？如果呢个军六咧出到去咧，佢只有一架就可以维护佢安全翻嚟嘅啫，就系苏三十。 哦。 对面 B 五十二边个维护佢咧？就系、是、盟国嘅 F 十五。 咁够有啊！ 盟国嘅 F 十六。嗱，讲到加油机咧，就美国一定着数啲啦。 系。 咁所以咧，如果你咁玩咧，你唔够美国玩嘅。 美国 KC 十啊，有 系啊，有 KC 一三五系嘛？ 一三五都少啊，因为 KC 三五咧，我嫌你 远啲飞过嚟， 嫌你载一九啊几一百吨油都唔够，我 KC 十我装到八六吨油， 载到爆咁啊， 听到吧？ 系啦，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如果你咁样打咧，唔着数噶， 系 啊，咁样个战略去咁计唔着数嘅。好啦，最后要讲一单咧，就系讲呢个美国咧，其实咧围剿呢个嘅大陆嘅潜艇啊， 系 咁，我谂我哋都讲到丑， 哇，呢、這个好似好惨烈咁、啊， 呢、這个系好惨，点解咧？因为咧，大家知咧，依家大陆嘅射巨浪三，大家知唔知啊？ 系 唔系成日讲薯片？ 唔系薯片啊，唔系同 薯片，巨浪三， 我又摆翻同张相出嚟。 系啦，嗱咁咧，巨浪三咧就同巨浪一二唔同嘅，嗱，巨浪二咧就系佢哋之前而家摆现役嘅摆喺呢个嘅零九四啊，入面嘅洲际导弹啊，咁咧佢理论上咧可以射射程咧吓。我冇记错系四千个 miles 啦。如果四千个 miles 咧，你计翻我哋公里计咧，大概系六千几至七千公里啦。 传说中个关岛快递啊？ 唔系关岛快递另一个，但系咧佢呢个咧，如果你将架潜艇开到夏威夷，然之后发射咧，就射到美国全境嘅。 哦， 但系如果你唔喺夏威夷，你喺海南嗰啲咩湾啊，海峡湾啊，嗰啲咩湾度射咧，就可以射到夏威夷。即系话咧，其实如果喺中国本土系唔可以射到美国本土嘅，咁啊即系失败噶啦。其实咧，所有呢啲潜艇咧，唔系要使到人哋度射先劲嘅，最劲喺我自己国家，我保护晒之后，我射你先最劲嘅。咁、 哦、 你见咧，俄罗斯系争少少嘅，俄罗斯以前咧台风级嗰啲咧都系争少少，佢哋大概都系射到八九千公里嘅啫，系啦。但系咧，美国就最劲，美国系射到万一公里嘅。 哇！ 万一公里即系边度咧？华盛顿射到北京噶啦。 哇！ 射到噶啦。咁所以咧 ，suppose 如果摆阿拉斯加仲劲啲添。咁咧，所以 suppose 依家大陆咧射到个巨浪三咧，就据闻啊，据闻系射到七千个 miles。 系 七千个 miles 咧，如果再乘一乘咧，就万一公里噶啦。 哇！ 咁啊，系咪真系咁劲咧？嗱，记得嗰次我哋个新闻喺渤海湾啊嘛。咁即系喺大陆嘅内海啦，叫做。咁射咧就射到七千个 miles， 但我哋就我同阿力士估咧就冇嘅，我估咧应该射到五千几个 miles， 有啲似俄罗斯依家嗰个，但系佢射到九千公里，即系可以 cover 到咧美国嘅中岸，就未必打到东岸。 我估啊，咁如果巨浪三点解咧？因为其实你巨浪二出咗世都系十年松啲啫嘛。咁你通常个研发周期，你有冇十年就可以整到架新嘢咧？难嘅，我觉得。同埋你嗰啲固体嗰啲技术系差噶嘛，固体燃料 系 你冇美国咁劲啊嘛，所以一定系争少少噶啦。啲分导弹头有冇十发咁多咧？又唔知噶呢、這个。 所以都系买红薯片食住先啦。 系啦，咁但系咧，巨浪三咧呢个其中一个情况啦。咁所以咧，但系大陆咧一出咗巨浪三之后咧，美国就要睇噶啦嘛。如果你出到巨浪三，我就开始有啲反制嚟噶啦。咁咧。佢用咩反制呢？就是、首先我唔俾你射咯，我发现咗你先咯，我见你就杀咯。啊，你同埋咧，大家知啦，凡真系要射之前咧，嗰架潜艇咧就要浮上嚟，但系咧就唔使浮晒嘅，大概浮到系五十米度啦，海下面五十米，咁然之后咧就定咗， 用压缩器， 然之后系啦，然之后煲滚水， 系啦，压缩器 蒸汽。爆咗出嚟， 跟住水啱啱浸咗嚟嗰下就 佢就点火箭噶啦，系啦，但问题系。你都唔好嗰个弹出火出水啊！你五十米嗰我就 detect 到你， 系好易啊！ 系啦，咁呢个技术咧就大家明啦，就类似反潜入面咧就有 P 8啦， 系 以前 P 3 C 都得噶啦，咁依家咧你 P 8呢啲咧都揾到你，咁咧最阴功嘅地方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中国佢附近有多邻居啦，一个咧就叫南韩啦，南韩就会封翻你黄海嗰边啦，你嗰边出嗰啲北海舰队咧，我睇晒噶啦，另外咧就喺日本咧东海嗰边咧，我会及你啦，咁咧所以咧理论上你想系由东海嗰边出咧，我都及晒你 噶，出及咗呢个第一岛链， 系啦，咁所以大家终于明白点解大陆要南海啦，因为南海暂时系冇一个国家咧，嗱越南、菲律宾。马来西亚，所以呢啲东南亚国家都好，佢潜艇都弱噶嘛。咁所以 suppose 大陆喺南海玩晒， 同埋冇直美国直接嗰啲盟国喺入边啊嘛。 系啊，咁所以咧，其实美国嘅潜艇咧要点咧，就要跟踪住佢哋咯。理论上系一 mark 一嘅。 所以咪要围棋咁咯。佢而家美国咪搏命沟紧越南啦。 系啦，咁如果佢可以租到嗰啲湾咧，金兰湾啊嗰啲咧，你啊大镬啊真系。但系其实应该唔敢嘅。越南应该唔，越南仔应该唔敢嘅。喂，大陆仔上面啫，同埋最紧要都做生意嘛。咁所以咧 ，suppose 嗱，美国依家咧就加强咗佢个攻击潜艇嗰个数量噶啦。佢依家咧嗰个维珍尼亚级啊，理论上佢应该每年咧起一艘啦，就依家起两艘。但系咧有啲新闻夸张到话咧系做三艘，我觉得唔得。个原因系咩咧？产能一个啦，二来有冇咁多钱买咁多咧？ 系咯。 点解咁讲啦？点解咁讲咧？因为其实你买维珍尼亚级之外咧。你仲要买嗱，维珍尼亚攻击噶，但你仲要做新嘅 Ohio 嘛，而家唔出 Ohio 啦嘛，而家出哥伦比亚级啊嘛，哥伦比亚级系再烧钱啲噶嘛，咁所以咧 ，suppose 你如果系咁搏命做维珍尼亚呢边咧，哥伦比亚又无底深潭，搞唔掂啊条数，大家知潜艇条数咧，其实就系航空母舰嘅三分二度啦， 哇， 系好贵噶，一架潜艇系，所以咧其实你 suppose 咁样做咧，你咁样做三架咧。你系你俾福特级嚟讲烧咧，烧三分一价钱你都买先噶。 话翻佢问嗰阵时，攻击潜艇都系行紧呢个核动力噶， 核动力噶， 哇， 好犀利噶，洛杉矶级已经核动力噶啦， 咦， 洛杉矶级要换噶啦，但系洛杉矶级都仲系劲过你嗰啲咩093嗰啲噶，系啊，劲仲劲过你噶，咁所以咧大陆咧就要慢慢换，咁仲有大家最恐怖就记住啊，美国仲有 MQ 四嘅吓， 系 MQ 四喺上面啦，不停咁样睇你啊，跟住仲有 P 八，所以其实咧。潜艇咧系即系大陆嘅潜艇仲未做到，同埋嗰个静音未做得好嘛。 系 嗰啲消声瓦系有，都系抄俄罗斯嘅。 系 咁，另外咧就佢嗰个桨啊，即系佢啲桨咧，嗰啲气泡， 气泡都系， 同埋嗰啲声仲未做得最好啦。 系 依家美国已经唔会再用嗰啲螺旋桨嗰啲， 全部喺入边喷水， 嘣咁样喷出嚟嘅，所以咧就唔会有呢啲咁嘅问题，同埋好静。佢哋最串嗰阵时话啊嘛，喺美国嘅西岸太平洋嘅总部听到大陆喺大陆境内嘅潜艇嘅声啊嘛， 唔夸张， 系啊，听到嘛，所以佢话好嘈咯， 隔个太平洋。 当然佢哋嗰种嘈就唔系我哋嗰种滚滚声嗰种嘈啦， 系 佢哋系有啲声纹去揾翻啦。 OK， 咁所以咧就好犀利嘅，即系听呢啲技术嘅话，咁依家咧大家咧就睇啦，就呢个嘅大陆个巨浪三系咪真可以射到7000个 mile 杀？如果射到咧，嚟紧你潜艇嘈都冇乜所谓啦，我就喺海下湾射啫嘛。咁如果你俾你射到咧，就真系叻嘅。咁但系记住，如果你咁样射嘅话，有冇人可以截到你啊？台湾嗰个洛山雷达或者我哋叫铺路罩啦，其实系会揾到你噶。 093系咪核动力噶？ 093拍动力噶，佢系零嗰啲咧，091开始就系动力噶啦。 Okay. 但零九一系唔用得噶，092都系唔用得噶， 系咩？ 系做个样出嚟噶， okay. 即系我已经系有呢样嘢，但其实唔打得噶。093开始打得， 系 094系传说中嘅094啦， 系， 但系就真系唔见咗三架，成日都即系开始服役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大陆咧依家用咧。真系射嘅话咧，其实第一个唔系萨德 detect 到， 系 第一个系台湾嘅 Polo 走雷达运动。 O K， 咁然之后咧就美国嗰边做嘢啦。 系 咁，所以咧就你话美国布局咧就做齐噶啦，即系其实围住大陆啩。咁睇下嚟紧咧，佢有冇啲无人嘅水底嗰啲嘅嗰啲探测器咧？ 系 探测到啲其实佢哋喺菲律宾啊嗰边咧，其实铺咗啲网嘅， 系 去 detect 佢哋啲潜艇嘅。咁所以咧，suppose 佢哋要出个岛链都系难嘅。 系。 咁依家咧就睇下大陆可唔可以南海度做个突破啦。 哦。 好，咁我哋就呢一集嚟到呢度好嘛？ 好啊。 咁下集再同大家观摩器言啦。 OK， 好 啊，拜拜。